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本来今日咧，就系讲呢个手机 app， 仲系讲紧呢个按摩 app， 上本按摩 app 嘅啊。咁又一日有沉船篇，又有嗰啲乜撚嘢噶嘛？佢系咪沉船篇？而家唔沉啦，嗬？而家系叫做揾饭盒篇。咁停一停先，即系点解咧？因为 阿长毛文啊，同嗰啲 friend 啊， 系啊，因为系啊，阿长毛文同佢啲 friend 啦，同埋阿碌去咗 一次 去咗拳手吧，就去咗我哋成日去嗰间十九啦，都唔系成日，我有去过两三次嘅啊，咁啊十九吧啦，咁就盛传闻咧，就阿长毛文咧就约咗我哋其中一个拳手。 系 啦，即系应承咗佢， 应承咗啊！ 系啦，上次冇去， 即系叫做， 即系上次我哋去卡拉 OK 嗰次 ，K 歌王嗰次，本来谂住嗌佢嘅， 系 庆祝恩仔生日啫嘛， 啊，长毛文生日， 就长毛文生日啫嘛，啊，长毛文咩？ 系长毛文， 我哋讲系长毛文咩？ 系长毛文 ，OK， 得，唔好意思啊， 恩仔都未生日， 系咯 ，OK， 恩仔出年先生日 ，OK， 得系都同一日啫，但 OK， 唔好讲呢啲嘢，咁就因为阿师傅咧，即系嗰个拳手咧，就唔喺深圳，咁我哋就冇捧佢场，咁就去咗 K 歌王，咁跟住咧， 讲嗰集啦， 跟住佢就翻嚟炸型啦，又话屌你老尾，又话过嚟捧我场，咁屌你老尾，坦白讲，喂，你都唔喺度，点捧你场啫？啱嘅喎，咁但系咧，阿陈宝文咧就有口子， 系阿陈宝文有样好，即系应承咗啲嘢，基本 除咗孤寒啲之外，就有口子 ，OK。 基本上佢应承咗啲人做嘅嘢，即系订台成嗰啲嘢， 系 OK， 一生一世嗰啲梗系唔讲啦， 系啦 OK， 咁佢都会做到嘅，即系长毛文都系点讲系孤寒啫，但系佢肯使，佢肯即系佢使嗰阵时系肯使嘅，但系就成日都 即系你要分拎清楚个恩仔同长毛文嘅分别，恩仔好啦，肯使钱嘅，尤其是喺使喺啲骨灰度，长毛文就唔系嘅，佢就唔肯使钱嘅 ，OK， 嗱大家真系分清楚啊，真系要分清楚呢样嘢，嗱我今日跟有啲。大家会有啲啲精神分裂噶，我做呢一集我都有少精神分裂。OK， 唔紧要，就因为阿长毛文就应承咗阿 师傅， 系师傅啦，我哋叫师傅啦。即系我哋解释下呢个女仔先啦。我哋好中意呢个女仔嘅，因为佢呢个女仔咧好有傲骨嘅，好有傲气嘅，但又唔好串， 又唔好靓， 又唔好靓，又唔好识做生意， 真系唔识。 啊，但系又屌你咯，我觉得佢呢个人好捻直，好捻真。咁我哋谂住嗌阿伯，我咪成日，所以我哋又成日捧佢场嘅 ，OK， 咁呢次啦嘛，陈宝文 阿碌都识佢，好似话年几两年啦，应 该。我觉得就识嗰日咧就系唔系， 你同阿碌同一日识佢嘅咩？ 啊， 都年几啦，应该有年。 其实就点解咧？因为我有一日咧，疫情期间，我咪翻大陆嘅，隔离14日嘅，咁阿碌就带咗我去拳手吧玩，咁嗰日系嗰日识咗呢个女仔嘅， 咁可能咁有年纪啦，应该有年纪啦。而家通关都大半年啦嘛，你上次翻去应该系四五月份系咪隔离啊？ 唔系九月嚟好似， 九月咩？ 我唔好记得啦。 九月去越南，越南前应该。 越南前 即系年龄啊，一年应该 一年到啦，一年咯，一年啦。咁样我哋都几欣赏呢个女仔嘅，所以我哋嗌定咗嗌佢啦，咁跟住我哋介绍咗俾阿长毛文识啦，因为唔知点解好似有一次 长毛文有一次跟阿波波哥阿嚟阿新加坡网友嗰啲， 咁样再玩就识咗佢啦， 阿迪 咁佢咧一齐去啦，咁啊识咗佢啦，咁啊有交往啦，即系嗰啲微信倾下偈啦，咁诸如此类啦，咁就应承咗佢要捧佢场，咁上次冇，因为佢唔喺深圳。咁今次咧就一应承咗话七月啊，就要撑 七月内要撑佢一次， 所以咁样所以就早轮就早几日啦，早几日啦就撑咗佢啦。 本来你去啊， 本来我去嘅， 得闲你冇去啫。 我咪唔得闲，咁屌你去得好啦密啊嘛，我已经系先咁样啊，咁我仲有 有其他啲饭盒小 影 啊， 好捻多好捻多女。 所以你哋要买多啲神山虎啊嘛，牛哥咯。 啊，都冇讲呢样嘢，呢啲晏啲先，啊呢讲个晏啲先 做 先，即系 即系唔想玩咁多啦， 唔好玩咁多啦。咁而且你阿长毛咪有两个朋友去，系啦，跟住阿碌又去，有四个人，咁乜谂都够啦。而且，呢个系我讲嘅。喂，大佬， 星期五啊，有嗌女咩？ 星期六啊，嗰日唔系星期星期六添啊， 星期六添啊，有嗌女咩？有嗌拳手咩？我哋唔系我唔系唔知啊。我好捻熟， 但系冇办法，因为我嗰两个 friend 得星期六得。 OK， 即系我都唔想约，我都冇谂住阿碌会嚟得到添，因为阿碌话嗰日都唔得闲啫，我就夹硬。咁但阿碌话佢都 OK 咁啊，即系一齐啦。 O K 啦，因为星期六嘅预约啲 佢得嘅，但系佢话之前话好似话之后得闲啲啊嘛。咁但系都一齐玩咯 ，O K 啊。 咁我无谓啦，唉，星期六其实我将我反而去拳手吧咧，嗱，我介建议啲网友，如果拳手吧玩咧，即系尤其十九啦，你星期一一至四啦，一至四啦。星期日都可能得嘅， 日至五都好啲。Okay, 星期六其实真系难嘅， 系啊，真系唔好啦咁样。 真系逼于无 奈。咁我梗无谓去啦，你救人咯。 我真系啲朋友系嗰日先得，又吹低啦。 咁 即系先约阿长毛文。 咁我哋讲下啦。咁啊，长毛文就约阿师傅啦。系。咁师傅就话：哦，我唔知得唔得噶。几多戆鸠唔识做生，几人？ 佢真系唔识做生意，系话咧，我话我同阿长毛文同佢讲话，话订台。 嗯。 咁咧。即系订房啊，即系一啲朋友想坐房啊，咁咧就话可唔可以订到？佢话未必会订到房喎，竟然咁讲喎。 早几日 佢星期六嗰日去订啊嘛，即系去玩啊嘛。其实星期四已经同佢三开始同佢讲 ，OK。 星期四已经 confirm， 跟住问佢话星期六系咩房，佢话订唔订到。佢仲要冇一句你睇你睇到啦，全部问派咗上我哋个 group 啦，就话佢都话佢话如果订唔到房坐厅得唔得？你唔会咁讲㗎嘛。 唔会咁讲。 嗱虽然呢个程序原来系咁嘅。即系佢哋如果星期六嗰啲呢订房呢佢要系自己即系当日走去公司嗰度抢房㗎。即系未必真系抢到㗎话。 o、okay、 k 即系唔同平日喎。即系平日可能可以预早订呢冇乜人。咁、okay、咁但系佢都抢到最后尾都抢到。咁、跟住呢最唔识做生意系咩呢你有冇见过啲客要等啲拳手啊 我真未听过㗎啫。 嗱通常啊譬如呢啲十九酒拳手吧咁，其实正常好多九点零钟可以去玩噶啦。 系咯，八点钟嘅歌，八点其实 八点可能太早啦，即系知道佢哋翻工时间好似系九点半嘅。 咁、 okay、如果有订房咧，就可以十点半，因为深圳啊嘛，深圳食饭晏啊嘛。咁、我已经约我啲朋友大概，即系我听阿长官文讲啊，已经约佢啲朋友大概十点松啲到去啦。都唔系早噶啦，因为阿长毛文话，即系我哋个 group 啊，长毛文问阿大的，东莞几点入闸啊？ 八点， 八点，系嘛？即系如果东莞去玩八点， 其实都唔啱啊！八点话入话 其实已经迟噶啦，已经七点都要入噶啦，系嘛？ 诶，唔系，其实女都系九点先嚟嘅，屌你老母！ 即系东莞计，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但系嗰日就竟然啊！即系我阿长毛文话发信息俾师傅话想早啲去，话十点钟啲朋友嚟。阿师傅竟然话同阿长毛文讲话，你可唔可以唔早过我啊？ 哇 ，OK， 未翻工喎，你唔可以早过我到喎、啊。佢话 点解唔可以俾个房我入咗去先咧？ 其实佢当日咧大概六点零佢抢到房咧，佢已经 俾咗房我嚟啦。 系啦，俾咗房我阿长毛文，俾咗噶啦。 啊 知道个房号噶啦，但系咧， okay. 当阿长毛文问佢话：，咁我哋十点钟去啦。佢话我未翻到啊，可唔可以唔好早过我哋入间房？ 点解咯？就唔明。 我觉得佢公司规定咯，因为如果真系得，咪佢哋入去先咯。即系如果唔系，可能会罚钱啊。我觉得， okay, 因为你唔可以早过啲客去啊嘛。咁、但系我知道佢个公司嘅规定，曾经知道咧就系、是，如果佢哋啲拳手冇订房，翻工时间系九点半。 OK。 如果订咗房咧，翻工时间就十点半开始一个钟啦，系啦。咁啊，当日长毛文发信息俾佢十点钟到，佢仲喺度话食紧外卖化紧妆。 OK， 咁真系食咁啊！后屘阿长毛文约埋啲 friend 同埋阿碌都喺嗰度啦。咁啊，大概可能十点三到已经喺个楼下嗰度等紧，有十点两个字到啊。 OK， 真系等到十点廿几分啊！ 你真系啱啊！讲呢个唔啱啊！佢食饭咧。我会嗌埋阿师傅食饭嘅啦，个拳手 长毛文偷跳，真系要十点先，十点几先去到深圳噶嘛。 咁、okay, okay. 师傅识啊，个拳手识阿碌噶嘛？ 阿碌都要食饭啊，同老婆系嘛？ 系， 即系咁讲，同太太食饭。 咁唔到九点都食完啦，乜仔食完啦？ 知咁，但系就冇。总言之，就四个大男人 喺楼下 消费嘅会俾钱嘅，就等咗一个赚钱会抽佣嘅拳手登靠，乜、 okay. 都好。起码十几分钟先上房，咁、okay, 你话佢又识唔识做生意啦？ 佢真系唔系特色， 系啊，真。啱啊， 你 其实唔系同佢熟， 其实佢可以，佢可以嗌一个朋友帮佢攞到海鲜噶嘛。其实 即系如果唔系同佢熟，或者要还债咧，你其实冇回头客噶咯，真系冇。 坦白讲，我哋如果揾到都会揾佢噶，但系佢十九就。 但系未必再十九啫。 唔会再去十，即系未必再去十九咯。即系咁讲，即系如果系咪你明白我意思？ 即系咁嗰日咧就静止，即系除咗我知啦，除咗有呢单咁嘅 case 之外咧，系有一单叫弹钟事件嘅。 系 咁弹钟事件我讲下啦。咁啊，因为我唔喺度啦。咁因为 你讲咗，阿蔡宝文同你讲咗， 唔系阿碌讲咗啦，阿碌讲咗啦。系因为咧，我哋有喺呢间场里边咧。就有一条女，佢唔怕开名啦，叫阿贝啊嘛，唔系素素，叫做素素咁样，我哋就好啦，唔中意嘅。点解唔中意咧？就因为佢咧好捻麻烦嘅，我即系咧点麻烦到咧？佢每朝私信你，但系佢九点钟好捻准时嘅，但系佢又唔系群发嘅，佢系牛哥。 系啊，佢仲系好有心机，佢有用心噶。 阿长毛文、阿碌、即系又乜山。乜乜乜乜天朗喜清啊，风云再变啊，咁样诸如此类啦，讲啲咁嘅嘢，即系希望你捧佢场咯。喂，大佬，咁样我已经屌我闹过佢一次啦。我话喂，任何呢啲咁嘅灯头都唔会朝头早私信人，系唔应唔会私信人啊。 佢日日听阿长毛文讲佢啫，几日一次咯。 我日日啊，早轮日日咯，屌完佢之后。即系我唔系屌佢， 即系唔理佢之后， 我唔系我喺朋友圈公开写，喂屌你，你唔瞓我都要瞓噶， 就少咗，系啦，后屘都少咗，你唔会咁咪少， 因为佢知系我嚟噶啦，佢知我讲紧佢，但系跟住咧，我又托人啊，唔好话托阿的，就 系 同， 唔系我等等先，牛哥，我听阿长毛文啱啱听紧节目发紧一个信息过嚟，嗱佢系点样样咧？佢7月10号早上好，7月12，7月13。7月15，7月19，7月21，7月22， 咩噶？ 发早上好嚟啊 ！OK， 屌你咯，冇 都接近日日啦，接近日日啦，真系接近日日。 嗱，坦白讲啦，真系烦到咁样咗啦。即系坦白讲，喂，你有太太噶？即系陈某文有太太噶？不过我下下都见到点算啊？ 系啊， 即系通常呢啲咁嘅 阿碌就系咁屌佢咯。 系咯，咪屌佢咯。你知唔知佢？知唔知我阿碌去叫阿的去屌实佢？因为呢个灯头咧，唔系呢个拳手咧。系阿的嘅御用拳手嚟嘅， 系 即系阿的去咧就揾佢订台嘅。 咁阿的几耐冇去啊？好耐， 唔捻知啦。咁阿的就有揾佢咗，咁唔知有冇讲过啦吓？听佢又讲咗啊！你知个 feedback 系点啊 ？feedback 即系黐捻线嘅。阿的咧就好言相劝啦，即系听阿碌咁讲，就同阿素素讲话：喂，阿碌咧太太咧唔中意。你咁样日日朝头早发呢咁嘅短信俾佢，其实唔系噶，即系咁讲啦，鸠嘴啦，阿碌唔会俾大家见到呢啲嘢啦，系咪先？咁样点知嗰个素素点讲啊？哎呀，碌太太出嚟，我解释俾佢咧，我屌你老母咩？你系咪黐捻线噶？你系咪傻啊？屌你老母，有冇可能话嗌你嘅太太出嚟啊？拳手？如果你咧嗌人个太太出嚟，佢解释俾佢咧，佢点解朝头早每个朝头早发个短信俾你老公？ 即系我哋偷跳，即系佢哋阿碌嗰啲偷跳人士嚟。 其实阿碌唔偷跳喎 ，OK， 唔偷跳， 即系讲明话佢出去 都唔谂得啦，系咪啊？你又唔屌你谂乜叫阿长毛文屌你同我太太讲？我有个拳手，屌你谂乜日日七九点钟咩啊？我知你唔中意噶啦，但系佢出嚟食下饭啊，屌你谂乜就你佢解释下，你信唔信解释？ 系啊！ 我屌你谂啊！佢呢个答案，你有冇有病啊？嗱，呢个答案只有两个可能嘅，因为佢有病， 有嘅，佢真系有嘅。 第二个可能就阿的讲大话，咁我都唔相信阿的讲大话嘅，虽然佢系契弟啲啫，系咪先？好啦，咁样佢搞到我哋噃神憎鬼厌咯，我好憎佢咯。咁当日嗰条女真系坐咗入嚟， 听讲系啊， 系啦，咁啊，咁你知啦，跟住啦，长毛文点做？ 长毛文睇到咧就阿。即系佢一入嚟咧，阿碌啊即刻出间房走去屙尿噶啦。咁啊，跟住阿碌后屘翻翻间房度，见佢仲喺度咧，就执嘢就同阿师傅讲话：我走啦，唔喺度啦。咁啊真系话走。咁啊，嗰个素素咪醒水咯， 醒水啦， 就自己走出间房嗰度，就冇入过嚟咯。都啱啊，真系如果唔系好烦啊，真系好烦啊，因为佢两个真系反晒面啊，其实 我都反面啦。 系，但阿碌够胆做到咁狠咧，就难得。我做唔到咁狠。 喂， 即系你可唔可以做到？成间房跟住你执嘢走啊！ 我哋预咗噶啦， 唔系你做，我做， 我哋预咗啊！做喂，嗱，听我讲，我哋 send by 过噶啦，阿碌。 嗱，但系我想讲咧， 你咪我想讲一个故事俾你听。我哋如果下次咧，我哋讲到明噶啦，阿碌，讲到明噶啦，一见到条女就赶佢走， 唔 系系赶啊！阿碌呢次都冇，亦都阿碌呢次都冇做过。我哋今日话系赶佢走啊！ 等等先，亦都系最大问题都系师傅。点解咧？ 点解咧？ 点解啊？ 因为冇得拣嘅，师傅都冇得拣。其实 唔系，点解咧？因为长毛文啊，已经一早去之前同佢讲啊。 哦。 唔好同阿素素讲话，我哋会去佢个场。 O K， 讲咗三次。 O K， 同阿师傅嗱，即系你明唔明啊？ 得。 即系其实系师傅真系唔识做生意咯。 讲 到明，因为佢话咧，嗰啱啱素素喺厕所见到佢，又问佢边间房，咁、okay. 阿师傅讲咗个房号俾佢听。 O K， 阿素素啊走咗入去。 O K， 咁啊见到阿碌，咁阿长毛文讲呢啲嘢系咪变咗废话咧 ？O K， 即系你明唔明先？ 唔系阿师傅又唔想得，即系得罪阿素素咯。 咁佢唔讲边间房咪得咯，就轻轻赖过咁，唔得罪素素啱啲，定系唔得罪阿碌阿长毛咪啱啲啊？人哋重要事情讲三遍喎、吓，唔不要跟素素说我们捧你场喎、 啊。O K， 吓，即系啱啱，即系牛哥你，即系你咁样讲。 咁坦白讲啊，即系， 不过当然其实我觉得冇乜嘢嚟。 唔系，我就会觉得应该阿师傅应该点讲咧？同阿素素讲，阿乜生喺度。即系碌啊，碌喺度喎，咁样讲应该接个唔会有。 唔系啊，咁啊，素素未必知道佢同阿碌唔啱，佢阿素素傻噶嘛，佢点知阿碌唔到嘅 啫？阿的讲咗噶嘛，除非阿的冇讲嘅啫。 讲咗都可以当佢讲笑咯，当阿的讲笑。 哇，总之咧， 应该阿师傅话你唔好入去，阿乜生喺度。 应该系咁样。 应该要咁讲，我要俾喺边间房，但系你唔好入去啦。 OK。 阿乜生喺度，咁啊得。阿叔咪就系话佢唔识做生意咯。 系、哎，总之就呢间场有，啱啊！呢间场我唔去，其实最紧要就有呢条女喺度，我费事弹佢啊！因为我就好，我十会叫佢嚟嘅，就你就我唔想见到你，我十会咁样讲嘅。 你系咪真会咁讲？ 我 试下真会，下次试下。 我夹捻咗啊！同阿碌，阿碌呢次令我好失望啦，扮嬲咩？扮嬲，都话咯，明日要弹走佢啊！兜口兜面噶，我同阿碌讲过噶。 我就 唔系你做就我做啊！我都讲过啊，碌呢次都呢次都鸠鸭啦，佢变咗佢咯，唉， 唔系咁个结果就真系阿素素真系走咗。 一知啦，见到阿碌已经知，起码已经走，知就走啦。如果阿的有同佢讲过，系咪先？好啦，跟住 就即系依个大钟事件啦。咁啊，成晚都玩得都 OK 嘅。 咁又总共有几多女嚟咧？ 计埋师傅三个 ，OK。 咁有两个就早喺度嘅，另外有一个就晏咗少少入嚟咯，可能第二代。 有两个早喺度，即系 师傅同另外一个女仔就早喺度。咁我哋三个 字 咧，咩啊？ 咩样子咧？ 肥妹仔 ，OK， 冇唔当我冇讲过咯。 不过就好啱长毛文 feel， 不过后生 ，OK， 即系啱啱毕业。暑期工我去玩， okay, 哇 ！OK， 但系望落去咧，佢年识中啲都唔系好识玩嗰啲咧。 OK， 咁我信佢真系翻咗工冇几耐咯。佢话佢之前读紧书 ，OK， 喺度翻工可能十零日。 OK， 咁你见佢玩识中啊，成个都唔系好上手嘅，咁、okay, 应该系真嘅。 OK， 信住先。 咁但系就系肥妹仔咯。 咁另外一个咧， 另外咪师傅咯。 咁迟啲嚟嗰个， 迟啲入嚟嗰个又系仲系肥妹仔。 OK， 就年纪大啲嘅，但系就好醒，一入嚟咧。即系佢见到 一入嚟就每人敬一杯先咁样啊？ 唔系都会噶啦呢啲咁啊！佢因为佢见到阿长毛文有个 friend， 即系个 friend 嘅 friend 啊，就可能即系比较中意贪玩性嗰啲，就黐咗埋佢。好快就玩到好熟，又主动搭阿长毛文个 friend， 即系个 friend，即系个男嘅膊头啊，又揽住人哋条腰啊。咁咧嗱，正常咧吓嗰啲场，就要俾200蚊小费呢啲助手噶嘛，系咪先？即系要讲俾啲网友听， 唔系系168。 二百啦，即系俾二百 啦，系咪一二百啦？唔系啊，阿的系俾168嘅啫。 点解咧？ 我林家赚嚟噶咯。 点解要俾？唔系佢公司规定168咩？ 唔系，你系至少俾168俾个拳手。 即系公司咁讲，即系有个规定嘅。 系啦，你当然可以俾1000蚊个拳手啦。 但系佢就只真系俾168。 但阿的就林家赚嘅，净系俾168。 我以为系200噶。 系啊， 唔紧要，算 唔知168定188啦，我唔知啊。 紧要。咁跟住咧，好早原来。嗰、那个 friend 已经一早俾咗两嚿水嗰个女仔， okay. 即系好得意，真系，即系最尾嗱而家讲啊，都消晒时发嘛， 少唔白啦， 咁啊玩得多照咁讲啦，但系咧那个房就细啲咯，但其实细系好啊，坐得密啊嘛， okay. 因为三我同佢讲 呢个齐唔齐咧，我唱歌齐啊，其实我觉得齐 齐啊， 好多个， 即系要点嘅都点到，咁啊即系四个人去啦，即系你当四个人啦，咁 阿碌早走噶嘛？ 阿碌早走，但系我后屘又有个 friend 叫我打招呼，都系当死佢。 O K O K。 咁啊，其实就总消费啊，计埋港钱， 嗯， 即系我饮啤酒啫，大佬饮得好够噶啦。 嗯，几多唔知啦，咁几多唔知啊？ 唔知又嗌小食。 嗯， 咁啊，由十点钟埋单，唔系十点钟，十点半玩啦。 嗯， 玩到差唔多成四点几五点。 O K。 四点几啊？ 走冇停过噶啦， 基本上冇停过，我哋要人要唞下啫。 嗯， 咁就连埋拳手消费。连埋嗰个靓仔都要俾100蚊嘅，即系间房有个少爷都要俾100蚊。 系啊系啊系啊， 咁咧总共计咗条数啊，3400。 O K， 3400就四个人除咯。 O K， 咁都 O K 啦，都唔贵啦。因为已经包埋拳手，因为我哋拳手打大，因为佢冇四条拳手啊。如果佢话四个拳手每人一个，咪每人200咯。但系其实就阿长毛文俾晒。 O K， 另外个 friend 一早俾咗200万，都计埋一齐玩啦。 O K， 咁总之总数就3400，四个人由夜晚黑10点半。 嗯， 玩到大概差唔多5点 ，OK， 4点几。 讲个饮酒，你呢啲班人都 OK 噶嘛？讲真啦，系先 OK 嘅。 咁呢啲 OK 嘅话，啱啊，佢应该即系饮都够啦。 系， 咁啊唔贵啊，四个人除真系 八嚿水咯， 八嚿水真唔贵， 3400啊嘛，1700八嚿半咯， 八嚿半真唔贵啦，咁啊 OK 啦。 咦，因为连埋拳手啊， 咁你扣翻水电手， 系啊，你如果你扣翻拳手200，即系650蚊酒钱啫嘛，饮到够。 真系有咁啊，真系唔贵，真 系。 OK 啦，咁啊， 不过呢啲权唔好叫我哥搞啊，搞唔过噶呢啲权。 我唔会搞啊，我唔会搞呢啲， 即系讲啲消费俾大家。 大家可以上去玩， 因为我惊有啲人会嫌贵啊，哥，因为真系冇 下文嘅，冇水抽， 可以搭膊头，有搭膊头，有 拖下女咯， 搭膊头揽腰得。 我试过我嗰件女啲咧，我试过一次有件女咪坐埋嚟，就要主动啊，主动同我打几轮啫。 系，佢哋系佢呢个场嚟嘅，呢个场啲女仔，即系呢个场嘅， 唔系我锡佢。是佢锡我， 唔系嗰个肥妹，即系第二转入嚟个肥妹，咪锡我，即系揽晒我个 friend 咯，即系主动嘅呢个场啲女仔主动嘅， 咁但系都可以玩嘅，其实都， 但系就唔会话可以，即系你话出街成嗰啲， 系咯，因为我次我都开价噶嘛，都唔得得， 系唔得， 我次都开价， 因为我嗰班有个 friend 都开价都唔得， 都唔得，系开几钱啫， 冇讲，即系想话开价，但系人哋你都唔理咯，因为第一次嘛，咁所以我嘅意思即系话阿长毛文听阿长毛文讲咧就话。你去玩就即系，其实揽下搭下膊头系得嘅。咁、但系你话要真系要再有其他嘢咧，你要抌时间，要订多几次台咯，可能。 可能系。 但系就其实未必值咯。 未必值啦。 因为有啲网友系使一毫子都要。 咁你唔好讲针对某一两个嘅， 即系某啲啦。 啊，的其一个啊，咁样我哋咁样讲，我觉得唔啱。好啦 ，OK 嘅 ，OK。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照旧啦，神山虎要希望够买啦。咁要零零舍舍多谢啊！即系有一位网友就500蚊买咗一个 保温瓶， 系一个60蚊嘅保温瓶，500蚊买咗。咁好多谢佢，又或者系听 OK 啊，即系特别嘅，亦都希望啲网友买埋个保温瓶啦。OK， 其实真系好有用嘅。当然我唔知道你用咩方法啦，或者可能你自己呢个保温瓶啦，但系真系好有用啊，或者 OK。而且我呢个保温瓶唔系嗰啲薄嗰啲嚟噶。佢系厚嘅材质嚟嘅，佢会比其他啲薄嘅保温瓶，即系卖几廿蚊嗰啲咧，会好啲噶。OK， 咁唔系普通垃圾货嚟嘅嗰啲。OK， 咁啊希望网友支持下啦。咁得闲即系打赏下啦，因为好我知道有好多嘢换啦，我电脑又坏坏地啦。咁家姐又要攞6000蚊出嚟买电脑啦。 咁 OK， 系帮下手啊。 大家网友帮下手啦。 要搵阿小影咧， 又要搵阿小影啦，系嘛？咁嗰啲，到时就慢慢，我会讲啊，小影啊，嗰啲个女我会讲啊，即系讲晒阿碌嗰啲我会讲咯。OK， 大把大把嘢讲。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